我

想听的歌， 有你，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，

留下一路寂寞，回来吧，你可知我的心。也许我会跟随 反而会习惯沉默。